攻读编年记上第五章。以色列的长子勒乌本的子孙，他虽是长子，但因他玷污了父亲的床榻，他长子的权力已转给了以色列的儿子若瑟的两个儿子，不过后者在谱系上并没有列为长子。长子的权力虽归若瑟，但兄弟中犹大为最强盛，因为领袖由他而生。以色列的长子勒乌本的儿子哈诺克、帕路、赫兹隆和加尔米，约厄尔的子孙，约厄尔的儿子舍玛雅，舍玛雅的儿子哥格，哥格的儿子石米，石米的儿子米迦，米迦的儿子勒阿雅，勒阿雅的儿子巴尔，巴尔的儿子贝厄拉，他为亚述王提格拉特披勒瑟尔掳去，他是勒乌本人的族长。他的兄弟们按家族历代的谱系，为族长的是耶厄尔、泽加里亚、阿达次的儿子贝拉。阿达次是舍玛的儿子，舍玛是约厄尔的儿子。勒乌本居住在阿洛厄尔，直到乃波和巴尔莫红一带，向东沿着幼巴拉底河岸旷野边界，因为他在基雷阿德地方有大批的牲畜。在撒乌尔时代，他们同哈格尔人作战，哈格尔人战败，勒乌本子孙占领了基雷阿德东部所有的地域，占据了他们的帐幕。加德的子孙靠近他们，住在巴商地方，直到撒尔加。约厄尔为首，沙凡为父，其次为雅乃和在巴商的沙法特。按家族，他们的兄弟是米加尔、莫舒兰、舍巴、约赖、雅干、齐雅和厄贝尔七人，他们都是阿比海尔的子孙。阿比海尔是胡黎的儿子，胡黎是亚路亚的儿子，亚路亚是基雷阿德的儿子，基雷阿德是米迦尔的儿子，米迦尔是耶史塞的儿子，耶史塞是亚多的儿子，亚多是布次的儿子。古尼的孙子阿贝迪尔的儿子阿希是他们一家的族长，他们住在基雷阿德、巴商和所属各村镇，以及西黎雍直至边界所有的牧场。以上所有的加德人是在犹大王约堂与以色列王亚洛贝罕时代所统计的。勒乌本、加德和穆纳协半支派的子孙都是英勇的军人，能持盾操刀，善射好战，出征上阵的人有44760。曾同哈格尔人、耶突尔人、纳非士人和诺达布人做过战，作战时蒙天主助佑，哈格尔人和所有联军都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作战时呼求了天主，依赖了天主，也蒙了垂允。他们掠夺了敌人的牲畜，骆驼50000，羊200000，驴2000，人口100000。因有天主助战，敌人伤亡惨重，他们居住在那地方直到充军的时期。穆纳协半支派的子孙居住的地方，由巴商直到巴尔赫尔蒙、瑟尼尔和赫尔蒙山，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各家的族长如下：厄菲尔、伊史、厄里尔、阿茨里尔、耶勒米亚、何达维亚和雅迪尔，都是英勇的军人，出名的人物，家族的首领。但是他们却背叛了自己祖先的天主，而侍奉了当地人民的神。这些人民原是天主曾在他们前所消灭的。因此以色列的天主激起了亚述王普尔及亚述王提格拉特披勒瑟尔的心，将勒乌本人、加德人和莫纳协半支派的人掳走，送到哈拉。 哈伯尔、哈腊和哥仓河一带，他们直到今日仍在那里。利未的儿子格尔雄、克哈特和莫拉黎，克哈特的儿子阿莫兰、伊兹哈尔、赫贝隆和乌齐尔，阿莫兰的子女亚郎、梅瑟和米利昂，亚郎的儿子纳达布、阿比胡、厄类阿扎尔和伊塔马尔。厄类阿扎尔生皮乃哈斯，皮乃哈斯生阿比舒亚，阿比舒亚生布克，布克生乌奇，乌奇生泽拉西亚，泽拉西亚生莫拉约特，莫拉约特生阿玛利亚，阿玛利亚生阿西突布，阿西突布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西马兹，阿西马兹生阿扎里亚，阿扎里亚生约哈南，约哈南生阿扎里亚。他曾在撒罗满与耶路撒冷建的圣殿内任司祭职。阿扎里亚生阿玛利亚，阿玛利亚生阿西突布，阿西突布生扎多克，扎多克生撒龙，撒龙生希尔克亚，希尔克亚生阿扎里亚，阿扎里亚生瑟拉亚，瑟拉亚生约扎达克，约扎达克在上主借拿布高使犹大与耶路撒冷人充军时，也被掳去充军。